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林卓廷。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 我系刘世良。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今日介紹嘅咧就係大煮系列嘅大江南北啦，我哋將每一種菜系最精華嘅菜式係 produce 出嚟俾大家，可以拎翻屋企咧就叮熟嚟到食嘅。咁咧就有四樣菜式咧就首先推出嘅，呢個咧就黃山燉鴿啦，大家睇下係有原隻嘅乳鴿同埋咧肇慶酒，係燉好多個鐘頭咧而成嘅。如果你中意食上海菜咧，你就成日都有食噶，就叫腌笃鲜。腌笃鲜系有乜嘢呢？豬腩肉啦，呢个咸豬肉啦，百叶结啦。好啦，第三个啦，咸子肉咧就用豬腩肉啦慢煮而成嘅，嗰啲肉咧然后先至松化。好啦，第四道菜咧就叫剁椒鱼头。嗱，大家知道剁碎嘅系啲紫天椒，佢系有整隻嘅大鱼鱼头、肇庆酒同埋泡椒。一睇落去咧就刺激食用噶啦，其實係做餸幾好咧。你話屋企自己叮翻熱佢幾 percent 就唔係屋企你煮得到嘅呢啲嘢，其實係咁呢四味餸咧就推出噶啦。 好啦，翻到嚟啦。咁啊，頭先我講就係話咧，點即係其實而家林鄭點解咁積極啊？上個禮拜五有自己搞 Facebook 直播啦，係咪？因為其實講真，我覺得對佢一個苦差嚟，其實因為你明知㗎啦，大佬你咁黑人憎，喂，你 唔係應該點講咧？佢嗰啲咧係似我哋啲僆仔嘅不苟言笑嘅 miss 嚇， 甚至乎你應該係做校長嘅，甚至乎即係最少都做訓導主任嗰啲咧。是怕咗你 的。我见到好惨啊，即係其实佢皮笑肉不笑咁样喺度做 show 啦，其实佢又唔係好信嗰套嘢嘅。 其实佢做政务司司长呢就 ok 嘅。因为点解呢，嗰啲係负责做行政嘅嘢。即係你唔需要出嚟玩公关啊，唔需要真係玩 politics 嘅。即係胡须仔就啱啦。 嗯。 即係佢识四两拨千斤啊，嗰啲嘢变咗笑话啊咁样喺度即係撒咗嚟咁样。其实佢而家老实讲，真系勉为其难嘅。嗱，我唔系突然间转态支持佢嘅，而系个问题就系、是，即系喺小圈子选举嘅情况之下，我哋边一个行政长官，我哋都唔会撑噶啦，因为佢唔系同我哋问责噶嘛，唔系同我哋 accountable， 咁啊，唔系我哋一人一票选出嚟噶嘛，唔系体现我哋民主嘅权利。但系你作为反对派，我再重复第三次就系话，你一定要利用佢呢个矛盾。佢嗌大和解嘅时候，有啲嘢唔系原则嘅问题咧，样样都要。假設佢帶泛民嘅立法會員，佢當然唔會用泛民立法會員嘅名義啦。即係成個立法會上去嗰啲參觀啊、成成嗰啲捧場。OK， 你要加大佢嗰個影響力啊！喺阿爺嗰度説項嘅時候咧，有少少壓力啊，就係我搞得掂泛民主派嘅，即係好似當年曾蔭權咁。 嗯哼， 咁你就相對咧，佢。阿爺嘅對佢嘅信任，打翻呢一個嘅梁振英打呢個港獨牌啊，甚至乎即係將自己啲醜聞以守為攻啊，嗰啲咁嘅做法，我覺得反而咧咁係有道理的。 嗱，佢而家佢兩件事上面咧做得好努力嘅，咁我睇下即係如果我即係我想即係聽下你意見啦，即係嗱呢兩件事上面咧，你覺得值唔值得同佢合作？ 嗯， 第一件事。就係其實佢而家咧推出緊黃遠輝嗰個叫土地大辯論咧，就交個中期報告先。 嗯， 咁呢個大家都知道啦。佢點解即係我哋之前都講過，喂，你黃遠輝啊，九成係報翻啊邊個？即係嗰陣時啊，邊個後塵啊，周永新後塵噶啦，係咪？即係做啲假諮詢。其實你而家想做一樣嘢咧，就係為呢一個4000億嘅大填海就鋪路啊嘛，係咪？搞呢個東即係東大魚都會啊嘛。 嗯， 呢件事上面。是他而家佢想谋取跟政绩嘅一个大 project 嚟嘅，你觉得呢件事合唔合作到咧？其实 合作， 合作 endorse 呢个大填海。 嗱，我觉得咁喺我哋嘅立场嚟讲，喺我哋啊，对泛民嚟讲，一定系照顾低下阶层市民嘅房屋需要系大前提。如果今次咧，你俾佢搞一场咁大嘅大龙凤之后咧，系释出唔到好多嘅土地出嚟咧，个问题就好大镬噶啦。因为点解咧？你唔可以再拖个香港嘅房屋嘅问题。嗱，当然我完全理解，亦都完全接受，甚至乎明白咧，即系大家对高尔夫球场啊，甚至乎对啲郊野公园啊，对填海嗰啲问题上边咧，大家系有少少保留嘅。实不相瞒，即系我如果做政客嘅时候咧，我都会打呢啲咁嘅 point 嘅，即系作为我嘅profile 嘅表现嘅一部分嘅。OK， 咁 that's why 咧就系、是。但如果你在这些房屋的供应的问题上面、如果谈得到就最好，他有些位置他可以 back down 到，你当然是跟他 negotiate compromise、但如果真的 一样都不行的话，我都杀住啲先。 我恐怕这个比较难，因为其实 我最搞笑，我觉得就是什么，即是你香港是奇奇怪怪的，你不觉得？喂，最低工最高工时什么又整个委员会，你立立啦。哇！我真系觉得奇怪，我唔系好明白，到今日都跟住你全民退保又整个委员会出嚟，你立就立啦。同样道理，喂，土地有几多少？有几多少可以即系提供呢个 housing supply？ 系唔系应该两嘢就已经画咗个表出嚟？ 你唔知 有几多土地噶？ 你唔知林郑嘅做法？ 喂，你搞咁多呢啲咨询做乜鬼嘢？你快快脆脆搞过啦！你好似用时间换取空间。 林郑系一个最聪明嘅 A.O.， 佢如果佢要一件事事成嘅话咧，佢就唔会搞呢啲咁样嘅委员会嘅，即系好似佢搞故宫博物馆咁样咧，佢系做 完先讲 嘅，系啦，做唔讲嘅，系咪？即系咁，如果佢搞委员会嗰啲系摆明 hea 你嘅，其实系或者系搞人大龙凤咁样嘅。好啦， 喂，你自己政纲又写完、包括梁振英在内啦，你呢、這个全民退保搭呢个最高工时。喂，你仲整个委员会出嚟做咩嘅啫？嗱，我当你嗰小圈子选举800人系冇乜认受性，呢个系我批评啫，泛民批评啫，系咪？咁你认为你自己有认受性噶嘛？你摆咗呢个政纲，你又选到啦，咁你快快脆脆做咗佢啦，大哥。同样道理，咁你唔够土地，喂，系个表嘅啫。你问我，我梗系唔识啦，因为我唔知道你嘅 land bank 系点啊，大佬嘅 portfolio 有咩啊嘛？ 呢、 喂，大哥，你咪拎晒出嚟。全部抽啲咯，大哥。 好啦，呢个系第一个 喂，你做 show、做戏都唔系咁，即系证明我你话差都冇诚意啊，大哥。 唔系嗱，呢个系第一个 project 啊，你觉得佢应该合作啊嘛？嗱，第二个就好难啦，但好比较非常之困难，或者好大争议嘅，就系佢而家搞呢个大湾区融合。 OK， 大湾区系融合佢一个好大嘅 project 嚟。嗱，佢如果佢要塑造比自己比其他好似梁振英啊呢啲净系识搞政治斗争啊呢啲人咧更加务实、更加有用嘅话咧，佢就系做呢啲咁务实嘅嘢。而本身你话中港融合、大湾区融合又好、深港同城化都好，呢啲系共产党一直以嚟系想最想做嗰样嘢嚟嘅。 因为你香港提供咗个资本啦， 吓、 你都系喺嗰个 financial service 嗰度，你系有比较优势啦。你嗰个制度嘅法制里边，香港都好 OK 啦，系咪？嗱，我就觉得咁。嗱，我真系两个 policy 咧，因为冇做政客之后咧，我真系冇 study 啦，吓、即系细节吓。但系我觉得呢啲问题咧，如果相对23条嚟讲咧。是可以傾下的，用阿卿姐的口头禅就是。大哥，当然你要做了 study 先啦，是不是？就有些位置不是关键，最主要的矛盾的问题是可以拿拿的。嗱，我不敢讲大湾区，因为我真的不熟。即究竟他背后的阴谋是究竟在哪里，大佬。因为我真的完全没有 study 的。因为我就只是觉得他利用香港人在这里过桥，即是用那些什么即是直谷那些经验。但我就成日我唔信呢啲咁嘅規劃咧，可以解決到咧。 佢而家仲搞緊一樣嘢，先禮後兵啦，好明顯就係、是，即係譬如而家咧就俾好多着數你，咁啊，即係呢一個回鄉卡啊，都可以幫你升格做一個身份證，大陸身份證。 唔好搞啊，大佬！ 呢啲即係你諗下， 你送俾我都未必要啊，大哥。 呢啲真係糖衣毒藥嚟，一居住證啊啲咁嘅嘢啦。嗱，呢啲我覺得咧。如果你 即系讲到好熟咁好笑啊！又话翻到去咩睇医生啊，又可以攞福利啊，好似好多咁啊，大佬，我以为去咗瑞典。 但系而家喺大陆吹紧风嗰样嘢咧，如果你自己生唔够两个细路仔咧， 就可能要你即係交人頭税咁樣交㗎嘛，個個月呢都供奉佢你自己人工裏面一部分，好似供強積金咁樣。 咁如果你喺嗰度真係搵食嘅，咁你就焗住要即係俾佢。 唔係，我係最驚一樣嘢啦，如果你嗰個回鄉卡啦變相咗係居住證嘅話呢，即係大家都中國人啦，即係呢大家都無分你我啦，係啦，即係你一過境嘅時候呢，就個個都變咗呢個咩李遠哲係咪呀，呢個咩好似 李波 唔係呢個民進黨嗰個呢前督廣東呢 李明哲 係啦，李明哲咁樣啦，李明哲衰咩，佢就係 我就唔會好似你咁誇張嘅，即係喺而家老共呢一個癲佬嘅角度呢，即使你揸住外國 passport 呢都幫你唔到㗎啦，因為佢話你首先係中國人，咁你契弟係啱唔啱啊？所以你唔理你，就算我去攞嗰、那個身份證又好，攞佢個 passport 都好，其實都冇意義，佢要拉你就，即係除非你聽聽話話嘅啫，係咪？即係我覺得有啲人即係喺呢個問題上面咧，又即係撈亂咗幾樣嘢嚟講，包括第一，就你需唔需要交税，就其實你睇你究竟係咪喺嗰度入邊做嘢嘅啫。你喺香港做嘢嘅，咁冇理由就交大陸税啊，大哥，呢個係冇道理嘅，因為你香港同中國都簽咗 double taxation agreement 噶嘛，大哥。咁呢樣嘢唔好混埋一談，大哥。即係第二樣嘢就係、拉唔拉你呢，即使你揸住瑞典直嚿護照嗰個鬼佬呢、即係個外籍人士 sorry 啊，即係個外籍人士呢，佢都照拉你啦。你喺北京，係咪？因為你搞佢㗎嘛。你明知一樣啫。 佢已經唔俾面鬼佬添啦，而家直情係。如果唔係點會搞你 FCC 啊？其實，咁但係我覺得咧，你講呢兩個問題都好啊，即係就算係講到淨係純粹政策性嘅填海問題啦，你而家喺我哋泛民裏面即係咁多唔同嘅即係光譜啊，其實你係好難推。如果你自己即係表示出一個大和解，好似同呢個林鄭配合嘅話咧，咁你只能夠咧，你一定會變咗喪屍嘅，其實係。 同意。 係啊，即係 我咁噏啫。我咁吹係 啫。你知啦，你有啲人呢就其實及呢一個泛民呢及得好實㗎嘛，即係你嗰啲 attendance 啊，即係同你點即係同你點即係 attendance 㗎嘛，即係你見到阿肥響嗰啲咪就係囉。 邊個叫肥響、啊、 肥亨啊、 哦、 即係佢同你睇㗎嘛，即係邊個有出席幾多啊，即係嗰、那個即係出席率幾多啊，喂佢及到實㗎呢啲係。即係你喺咁樣，即係你唔好話，即係你唔好話建制派獵巫，喺泛民裏面嘅獵巫潮呢更加犀利嘅。 唔係我 clarify 我 position 先。即使係呢兩個問題上、我覺得我哋要做多少少 study。OK? 就唔係好 general 咁講，而係呢個 study 就係在於呢，就係、我起碼我嘅底線咩先。包括你喺即係增加土地供應嘅問題上面，唔係寸步不讓，因為嗰啲唔係重大嘅人權、自由、民主嘅問題。OK? 呢啲係民生政策嘅問題。但是問題就是，如果我為了保障民生的時候，我要增加土地供應的時候，那不可能完全即是從政治的實際的角度一定不是如你所願的，但是我的目標是一樣，我就是希望增加多些土地供應，讓基層市民不用住劏房，大哥、是不是？那當然你不要填那麼多，剛才我是多少啊， 四千亿噶，嗰度系， 唔系 四千亿海，佢嗰度咧，总之系容纳到100万人口嘅填海面积啦。总之，交尔州嗰边填啊，即系佢嗰阵时好耐以前都讲过，那个人工岛啊嘛，其实系、但系你人工岛咧，你都好大镬，因为你知唔知道而家 咁唔好填咁多得唔得啊，大哥？ 你知唔知马来西亚咧？ 你清下个高尔夫球场得唔得啊？系咪？ 咪而家咪就系争紧呢样嘢啫嘛。 我知，系咪？咁 主要就 系、是、你都要讲数嘅，大佬过程咯。 咁、你嚟广德咪就系话咯，即系喂你自己，你不如喺呢一个即系嗰个港珠澳大桥嗰个人工岛出边啊，做个延伸，自己嗰度喺打高尔夫球好道啦。 嗰啲富豪咁中意擦爷鞋嘅，你翻去上面打啦，上面大把。呢、這個高爾夫球場啊，不過問題就係你香港高爾夫球會嘅會籍就唔值咁貴，冇咁貴值，做粗值啫，大佬。嗰個好似係幾百萬㗎，成千萬㗎嗰、那個會籍，大哥。嗰啲有出嚟，梗係同你反駁你啦，大哥。你收咗我塊地，咁我喺邊度打啊，大哥？除咗深水灣之外， 你估嗰個會籍貴啲，定還是係做馬會會員貴啲啊？ 咁咪梗係嗰個會籍貴啦，馬會員有幾貴啊？我就唔得，因為我有案底，大哥。馬會會員你係識得人啊， 再加上你肯俾几十万就得㗎啦。 嗱嗱好贵㗎。即係我 run 阿林郑嘅问题。嗱林郑个问题呢佢就好想做一个啦好乖嘅一个 AO 咁角色。即係其实佢真係想做政绩㗎啫做民生嘢㗎啫。咁呢啲喺度攞功课。咁即係呢样嘢佢证明到自己嘅价值㗎嘛係咪咁但係呢 我觉得佢最后尾喺一啲问题上面呢你唔可以完全呢就係、如你所愿嘅。同樣道理，即係你同佢 negotiate 喂，大佬你話填四千，喂咁你唔可以唔喐平攤啲㗎，大哥係嘛？喂，我哋排一 priority 先嗱，我真係冇 study 呢個政策，我唔敢講，但係你有幾個 option 先 ？OK， 邊啲係優先次序，邊啲係次優嘅 ？OK， 喂你我確實我哋唔可以完全唔理即係可持續發展嗰樣嘢㗎喎，大佬你填到即係乜鬼都死曬咁係嘛？你鏟到嗰啲同埋老實講。喂你搞嗰个郊野公园喂你平整地盘都可能个建筑成本好贵㗎大哥。因为你真係要填个山㗎大哥。即係铲起个山跟住即係填海喎嗰个建筑工程。喂你有现有土地用晒未先 唔係就而家讲緊嗰啲中地㗎嘛。咁中地佢话而家佢又有嗰个工业价值喺度㗎嘛。咁你要你嗰啲人係好难搬走㗎嘛。其实真係欺善怕恶啫因为嗰啲好多村头嚟嘅其实。 即係好多。大哥喺度頂住 係啊！嗰啲咩曾樹和啊，嗰啲你唔夠佢揮啊嘛，其實係。 咁你對住個海嚟講，咁啊海就魚又唔識同你投訴嘅，係咪？ 咁佢如果咪鬧你嗰啲即 係海豚，亦都唔識同你投訴嘅，你填到佢。 咁如果佢咪鬧你嗰啲環保分子，咪為維海發聲咯，係嘛？佢咪講呢樣嘢咯。咁但 係全球都已經講緊係 climate change 㗎喇喎全球暖化嘅問題㗎喇喎。 但係我覺得即係佢個時間好有限。 即係影響成個生態環境。 我覺得佢嘅時間好有限因為其實中央呢即係似乎呢即係韓正呢似乎理解阿林鄭呢套咁樣嘅做法嘅。咁但係呢即係而家習近平係點諗即係最後咩揸 fit 嗰個習近平㗎嘛。而事實上呢而家佢喺上面嘅做法呢似乎癲 Q 咗。 唔係所以我好簡單嘅啫即係即使話傾都好啦你都係聽其言觀其行。你梗係林鄭交啲功課出嚟先啊大哥。你喐下梁振英先啦係咪你要我哋喺呢啲咁你為咗你嘅公職為咗你嘅 credit, 要我哋讓步係咪你交嗰啲嘢出嚟先講啦。你喐咗梁振英先講啦你喐咗 CY 先講啦你夠膽就。 我恐怕下佢可能真係代表咗習近平嘅聲音。 即係點呀 因為你嘅啦。 喂咁你老共要負責喎大佬如果你係一個民主嘅社會即使當選咗嘅俾幾百萬市民選出嚟嘅人咁佢係要填海都要填海㗎啦佢 cut 呢個郊野公園郊野公園咁因為佢政綱佢寫咗㗎嘛大哥。你投咗佢票但係咁嘅辦法而家你800人小圈子選舉我梗係覺得你背後有財團利益㗎大哥。喂呢個合理懷疑嚟㗎喎。有咩問題咁就抵死喎。你接呢個 job 嘅話就你又肯做係咪你明明都全家冚家都移民去英國㗎啦你又返嚟肯做。咁你接呢個燙手山户你自然係會面對呢個問題你冇理由即係講返轉頭你冇理由叫我哋全部走曬你㗎喎大哥。係咪你又承諾唔到唔立23條㗎喇係咪你又告唔到梁振英㗎喇咁你仲想我哋點呀大哥我不如到你做你執政黨大哥我又唔係喎係咪 佢都我都唔知點講好啦呢節時間差唔多你轉頭返嚟呀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